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十一假期前两天，北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八达岭长城十一期间推出新品，传统目的地提供深度游新选择。北京欢乐谷与北京环球影城在黄金周同台竞技，那么欢乐谷表现如何呢？第13届中国航展，长续航无人机、无人船纷纷亮相。英国卡车司机出现用工荒，超过1/4的加油站无油可售。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先请王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好的，今明两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复杂的，先后有大雾、降雨和大风天气。首先是今天夜间的大雾天气，今天白天呢，北京出现小雨，降雨量大多不足1毫米，但是导致呢近地面湿度大，能见度比较差。目前城区南部还有西部地区的能见度在2到5公里，山区呢局地不到200米。入夜以后呢，能见度会进一步转差。预计夜间大部分地区的最低能见度会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呢不足500米，山区会更差一些，对交通还是影响比较大的。16:30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加强防范。然后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呢是有小到中雨，明显的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降雨时呢可能会伴有雷电。从分布上来看呢，西北部山区雨量比较小，东部和南部地区雨量相对较大一些，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所以呢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尤其是东部南部的低洼路段呢可能出现积水，驾车要减速慢行。降雨过后呢，明天夜间到4号中午，冷空气主体南下，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7级。这次冷空气过后呢，气温会明显下降，4号到7号呢，最高气温会降到15度到18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9到12度，山区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别着凉感冒了。节假日的后期啊，4号中午到6号呢，北京还是多降雨天气。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出游要注意安全，远离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伴有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

据通报，新增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昨天在瑞丽市底边严管区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当中被发现，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接下来再来关注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仍然是公众开放日，观众在航展上不仅能够看到精彩的飞行表演，也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在七号馆航天产品展台，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实物等明星产品正在展出。此外，我国自主研制的卫星定位系统北斗系统也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展区展出，吸引了不少观众。 每次了解到我们这个卫星发上天空，我都会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强大了。 近些年，随着商业航天市场持续发展，商业火箭和卫星都有了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首次展出的东方红三号增强型卫星平台采用全电推进等新技术，具有智能化、投资少、性能优的特点，能够满足低总价中小型卫星的市场需求。另一个首次亮相航展的高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是“十三五”首批启动并首颗发射的科研星，承担着实现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数据自己的任务。 它的分辨率呢是达到了优于0.5米，这个是我国目前民用卫星中分辨率最高的。 在防务展区，对地打击体系 BP-12B 武器系统是主要参展装备，配备了多种导引头。它采用垂直发射，可实现360度全方位工作。防空体系展区里，各类远程、中远程、中程、近程导弹武器系统一起组成了全空域的防空体系。在海防体系展区，超声速导弹、反舰导弹、远程前对面导弹等产品作为新一代的海防利器集体亮相。 红9BE 这是远程的防空导弹，可以这个最远的距离达到260公里。海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超音速的鹰击12E，全程超音速。 另外，在本届的中国航展上还展出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无人装备，采用了很多我国首创的前沿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船，不仅续航长、速度快、功能多样，同时还更加突出智能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本届中国航展的飞行表演中，双尾蝎 A 型无人机首次进行了飞行展示，凭借着独特的造型和出色的空中机动性能，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该无人机是一款大型无人机，机身上安装了3台发动机，翼展达到20米，能够飞到10000米高空，连续飞行时间最长可达36小时，航程能够超过7000公里。通过搭载多种装备，能够应用于应急救援、物资投送、地质勘探、气象观测以及通信等多个领域。 它的气动设计是采用了一种独特的链式布局的这么一种气动布局，它能够使得气动效果达到优化，有效地提高了这个无人机它的挂载能力。同时，这样的分散式的动力布局还可以解决一个高安全性的问题。 在中国航展首次设立的船舶馆中，展出了一艘融合了航天技术的高速无人艇亚光五号。该艇长8.5米，宽2.4米，排水量4.2吨，最大航速超过每小时30海里。艇上配备了航天智能控制系统，相当于给这艘无人艇安装了智慧大脑，使得每艘无人艇都能成为一个智能个体。单艇可以自动航路规划、自主航行、自主避障，多艇则能够自动编队组网、协同执行任务。 通信跟北斗导航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融合，然后使得我们的通信导航的链路的可靠性更高。另外，我们还设置了安全模块，使得我们的通导链路在受到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的艇还可以自主安全的返回。 再来关注10月1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双城区发生一起学生驾驶电动三轮车与货车相撞的事故，造成4名学生当场死亡。 据教育部网站2号的消息，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国庆假期交通出行安全工作提醒，再次提醒各地要高度重视国庆假期学生的安全工作，特别是交通出行安全。提醒广大学生家长和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的看管和教育，不要让不满12岁的儿童骑车上路，不得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各种车辆，严防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广大中小学生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再来看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240多万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程强和马俊去认识一位名叫谭文秀的老兵。他曾作为军医随部队抗美援朝，并两立三等功。让我们在血与火的往事当中共同感受他的家国情怀。 过朝鲜没走多远，到黄少岭的时候部队就上山打仗了。 记者眼前的谭文秀虽已年近九旬，但看上去精神矍铄。对于70多年前发生的事儿，他记忆犹新。1950年10月15号，当时才19岁的军医谭文秀在辽宁省柳河村的部队进行大学实习。集结号吹响，坐火车到吉安过鸭绿江，没多久战斗就开始了。黄草岭是狼陵山脉的主峰之一，位于长白山南麓的长津湖地区，是当时朝鲜战场东线的军事要冲。这里层峦叠嶂，到处是悬崖峭壁， 有的打到胳膊，有的打到腿，有的打到腹部，炸弹伤肠子都出来。 这场阻击战持续了13个昼夜，虽然我军损失惨重，但是最终也没让美军占领我军高地，反而造成2000多人伤亡，坦克装甲车也大批损毁。冬天的狼陵山脉被白雪覆盖，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在接近-40度的严寒中，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较量。 没有粮食吃，部队吃野菜啥的度生活，缺乏维生素 A 了，又得了夜盲症，战士都看不见。国内运去维生素 A， 每个战士每天吃维生素 A， 战士就恢复视力了。 正在热映的电影《长津湖》呈现了大量美军轰炸我军的场景。事实上，美军的轰炸不分前线和后方，有时甚至连志愿军的卫生站都未能幸免。 哪一天都有几十架飞机轰炸呀！我背个伤员上卫生所，他一扔下炸弹，我就趴到伤病员身上了，离得有2米呀。崩的土就把我身上盖上了，就剩露个头。庄所长过来完，我就喊一下，我说所长救救我。他所长过来一巴掌一看，哎呀，身下还有个伤员。我说伤员没服第二次伤。 北纬38度线，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5次战役中，有4次都是紧紧围绕这条纬度线展开的。 那一天打38线最累，拂晓天要亮的时候，一直打到天黑夜，伤员都下来了。我们那个包扎组不是我一个人，包扎140，不等于一个连呢。包扎完了，炊事员把饭送来了，我坐到那儿就睡着了。 面对战争的颓势，1952年。美军用装有感染了鼠疫霍乱的跳蚤、苍蝇等制作细菌弹，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发动细菌战。谭文秀又参与到防疫工作中， 到山上把那草搂到一起点着，告诉战士把裤腿都绑好，赶回来的时候衣服全脱掉，拿到高压炉里头消毒。 从入朝到回国，谭文秀一共给家里写了2封信。 想啥家？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的目标是救中国，就是把生命献给祖国。 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共伤亡失踪36万多人。到谭文秀回国时，他所在的42军376团和他共同入朝的3个营中只剩下1个营的兵。 他的战友牺牲了多少啊？ 我还活着，这不是吗？还是侥幸。参加了抗美援朝就是光荣，你为国家做出贡献，没有后悔的。敌人要侵略你，你就得跟他干，尤其是党员，随时随地献出生命。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4，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英国卡车司机出现用工荒，超过四分之一的加油站无油可售。我们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3.2，属于基本畅通级别，提示您注意行车的安全。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进入到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脱欧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卡车司机日前出现了用工荒，进而影响了英国的燃油运输，导致英国燃油供应持续的短缺。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1号，英国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加油站无油可售。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10月1号表示，英国只有不足一半的加油站既有汽油也有柴油供应，而目前英国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加油站无油可售。该协会负责人表示，英国的燃油短缺情况正在改善，但是速度缓慢。在获得足够的燃油供应之前，人们排长队加油的现象还将持续出现。为应对燃油危机，英国政府当天表示，本月4号将部署近200名军方人员协助运输燃油。目前，这些英国军方人员正在接受相关训练。此外，英国政府近期还宣布了一项临时签证计划，允许5000名外国卡车司机持有短期签证来到英国工作。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脱欧后1.4万名在英国工作的欧盟成员国司机离境。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卡车司机培训中断1年多，英国物流协会数据显示，英国目前缺少数万名卡车司机。此外，民众的恐慌性购买也加剧了燃油短缺。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缺油现象未来可能波及英国其他行业和领域，导致其他产品可能出现涨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赵祥全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1989年退休之后，他就养成了看报纸、捡报纸的习惯，还把报纸的内容编汇整理成册。他不仅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给家人做了榜样，还把报纸捐赠出去，在学校、社区和医院进行展览，讲述报纸记录下的时代巨变。一起来听故事《捡报人生》。 这不都捐？ 都捐呐、 啊！ 这些都要捐呐、啊！ 这个都要捐，我这个。 2021年6月初，我来到了丰台区新华街6里小区赵祥全老先生的家，他已经90岁高龄了。从1989年开始，老先生就有读报纸、捡报纸的习惯。

所以又写了叔叔。您别介意哦，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您多少岁了，然后我就不会那么犹豫不决了。 读信的人名叫于武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这是他资助的一名当时还是贵州贵定县的高中女学生写给他的信。 用的这个信纸都还挺好看的。 对，也挺活泼的。 啊，这是粉色还带枫叶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啊， 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写信的时候他其实写的并不是特别多，就是也有一点点像那个感谢信的感觉。 啊， 但是后来写了两次信以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交流还算是比较有效的。 嗯，大概这个间隔多长时间您觉得他这个就有变化了？ 两三次信大概间隔也得有一年的样子。他这次信里头的话，他不但说了一些他的一些近况，而且他把他去参加演讲比赛啊，学习的一些体会啊，一些感受，就包括他以后高考的时候他的一个想法，也都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交流。 在于武松的办公桌上还有这名学生给他寄来的卡片。从2016年资助这名学生建立联系开始，这些信件就在北京和贵定不断来往。 因为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比较陌生，这个信任其实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是随着写了两次信以后，然后也收到了这么样一个卡片，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按照现在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双方的交流上已经有了一个破冰。 我看你写的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对 对, 对， 还比较活泼。 对，还比较活泼。 下面这个是什么？其实挺希望可以收到您的回信。那我一定很开心的。 对， 现在这名同学已经是东南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了。像这样从贵定县寄来的信件在于武松那儿大大小小有近百封，他们都是于武松资助过的学生写来的。时间从2004年于武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开始到现在，资助的对象从最开始的中小学生到后来固定资助高中年级学生三年学习时间，他已经累计资助了近40名贫困家庭的孩子。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学校里头有一个叫北京市的一个有关这个农村和小学生的一个活动， 就是一对一帮扶那种， 当时是叫一帮一助学活动 啊。 具 体比如说这个资助是金钱上的还是还有包括什么其他方面吗？ 我觉得分两部分吧。一部分是这个金钱上的，因为那时候做学生其实钱也没多少啊，而且那时候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资助的金额也不太高，学生一般也能承受得起。 大概是多少钱？ 最早的时候200-300吧，大概。 两三百是一年两三百？ 一学期。 一学期两三百。 对。 那您这个钱当时是从哪儿来的呢？ 有一部分是我每个月的补贴，然后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兼职。 您说的这个补贴是学校给予的补贴吗？ 对，就等于是研究生的每个月的补贴。然后这个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写信，就是写信，就是有一些这种问题和这个情感上的交流。 好事儿做好不容易，为此于武松花了不少心思。该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呵护他们的心灵，不让他们因为资助受到自尊心的伤害，而是很平和美好地看待来自社会的帮助？细到落笔时的每一个用词，他都细细衡量过。在接受采访时，他也尽量不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令于武松很珍视的是，同学们在信里的文字越来越多，越来越敞开心扉和他联系。 像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封信都写成了感谢信 啊， 就是那个意思也比较简单，因为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要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也会那么写。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们的交流是不是应该可以往这个学习上去引导一下。然后我就试着在回信中我也会去告诉他们，我说其实社会有很多的情况，然后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帮助其实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啊。 然后我自己其实以前在某些方面也受过其他人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慢慢的写了这么一两次信以后，孩子们也会觉得可能 心理上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啊、 然后就慢慢的就开始聊起了学习，聊起了理想，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那种学习的规划，甚至于人生的规划，也会在信里头我们互相的聊一聊。 于武松资助的学生从他上研究生期间的二三人，到毕业后增加到每年资助六名学生，资助的费用也从每学期二三百元增加到每学期五六百元。从2004年至今，在资助上他花费了十几万元，这期间他自己也经历过两次经济上的困难，一次是刚在北京成家有了孩子，还有一次是于武松的父亲突发脑溢血住院，花费不少。 如果说有压力的话，两段可能压力比较集中吧。一段就是刚结婚生孩子那会儿时候，因为那会儿时候工资也比较低，就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去兼职呗，写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后来您说的第二个阶段是父亲生病这一阶段吗？ 对对，秦那时候生病的时候住的也有一段时间， 花费很大吗？ 当时在那个 ICU 住了40多天，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隔个几天去刷卡刷个几万，隔个几天就刷个几万那种。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也是自己庆幸，就是自己有好老师和一帮好同学，大家也都互相帮帮忙啊，搭把手什么的。后来就过来了。 但是中间都没有断过给桂林县的这些孩子们的资助是吗？ 没有断过。 于武松说自己通过考学一步步来到北京安家立业，在学业上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在工作中受到过不少专家学者的帮助，他希望以自己的经历给孩子们鼓励。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在师范类院校读的，所以我始终相信通过教育，通过学习，能够去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甚至于说去改变他的生活。我自己了解的和我自己看到的也的确是，其实我自己想给他们的感觉，以及和实际交流中的一种感觉的话，就是学习上的一个例子吧。可能这个因素会多一些。然后我自己也会跟他们去说一些我自己学习上的事情。而且有些孩子会说，可能他觉得他的学习成绩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呀，或者是学习的环境也有一些限制。然后他们对于他的学习的未来的规划，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明确。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些经历，就包括一些教训吧，也会跟他们去聊去说。然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能够理解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们自己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只是受制于他们的一个环境，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想得特别的清楚。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因为在北京，然后孩子们也的确会觉得有一个远方的朋友能够去聊一聊，有些事情有些话可能也愿意说。 从2004年至今，于武松资助的学生已经有10人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一直通过写信或微信联系。于武松说，有时候就像家人一样，这当中也有的孩子在上大学后开始帮助他人，回馈社会。 其实我不敢说这个事情对他们有多大的改变，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吧，也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他们所想象的这一些大学生活什么的，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的意义还大一些。然后有的孩子就是他们自己后来上了大学以后，他们也开始做类似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一个交流，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的交流也在有一些变化。就是慢慢的，就是可能真的成了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的那么样一种感觉。 不过这些年在与他建立帮扶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学生的经历让他非常遗憾。 有一个孩子其实是非常遗憾的。因为那个孩子的话，他当时的时候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他家里头爷爷年纪也比较大，叔叔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我印象中他在信里头写过，也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他自己也非常辛苦，他自己除了学习以外他还要去照顾这个家，但是他自己其实学习很刻苦，从高一一直联系一直通信，然后到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 就没有他的消息，也没有收到他的信。后来我通过那边的老师和其他渠道，我才了解到他生病了，而且很严重。 什么方面呢？ 脑瘤。对，也是很遗憾嘛。高考前一个月，他没了，到现在也觉得很遗憾。他的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 您说的这个触动是指哪个方面呢？ 当时我知道他的消息以后，其实我不太敢相信，因为他以前写给我的信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阳光并且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一个孩子。我们总说嘛，就是像这样的孩子其实还是应该是有希望的嘛。然后其实我们在信里也约定过，等到他参加高考以后上了大学了，他来北京以后，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爬爬长城啊，吃吃烤鸭呀，挺遗憾的。 在采访时，我问于武松身边人怎么看待他这些年资助的行动。他说，知道的人都挺支持，不过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很多身边人并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 您身边的人理解您这个行为吗？比如家人、同事、朋友？ 其实他们好多人不知道。 您的同事比如说就不知道是吗？ 如果没有那些报道的话，他们应该谁都不知道。 比如知道了，比如说有给您什么样的反馈吗？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这个理解我也能接受，就是因为这个毕竟是就是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去帮助别人的事情。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的这种认同。然后很多人其实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做很多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去做。但是我自己不太想的一种方式就是似乎我在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把其他人也拉进来。对，就是可能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说，我不太认同所谓的道德绑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困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就是或许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些事情。而他做的事情可能是我自己完全做不到的，那么我没有权利去要求他一定要跟我做的一样。就好像他也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跟他做的一样。对，我觉得有时候互相理解一下可能或许会好一些。 所以这也是您就是不太跟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的原因是吧？ 对。 于武松说，和他一样一直坚持资助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有不少，都是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大家时不时也在一起交流。 像您这样的情况多吗？ 反正我了解的也不少。 就毕业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 对对。也有，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叫资助者大会。就是有一些是已经毕业的学生，有些是还在学校的学生。然后我们有过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印象中的确是有不少，而且也的确有很多人在关心这个事情。而且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自己是不太觉得有时候一些人所说的这个社会冷漠了呀，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当然有一些现象可能我们个人的确是无能为力，但是有些小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谈及做资助这件事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于武松说， 其实每次有孩子写信的时候，或者是有微信或者是有信息的时候，说他们上了大学啊或者什么的，特别高兴。真的就是会有成就感。他们给予我的其实也很多，就是包括他们愿意信任我。他们愿意跟我交流，以及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这个努力和奋斗去实现了他的理想。这个其实对我也是很大的触动，因为我觉得在他们的环境下他们都可以努力，其实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努力。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触动。 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